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80章。沈立啊讲：我顶，居然啊停电添。豆腐啊讲：唉，八成都系打雷烧咗。果然，阿祥就推门入嚟咧，手里边攞住蜡烛讲：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呢度有发电机，半个钟头之内就会修好噶啦。 豆腐啊，好吃惊咁讲：吓，啱啱先停电，点解嚟得咁快嘅？阿祥呢系一个二十几岁嘅后生仔，佢笑咗笑讲： 哎呀，我一直啊守喺外边。 豆腐啊，拗拗头讲：哇，你个咁样嘅工作真系几辛苦噶噃。阿祥啊，微微笑到讲： 哎，能为各位服务系我嘅荣幸。 豆腐起身将门口嘅阿祥啊拉咗入嚟，门一关，佢啊讲：唉，唔好咁荣幸啦。外边咁大雨，你又会淋病㗎喇。阿祥啊窒咗下，睇嚟佢唔知道点样回话，於是我讲：唉，以后啊随意啲得啦，先点蜡烛呢。豆腐嘅精神啊稍微缓过嚟，而家又突然间停电，又系无事可做，就去同阿祥一齐啊点蜡烛。沈力呢就有啲抱怨，佢话呢个地方收费咁贵，居然仲停电，唉，水平系咪真系太差啦？要投诉。蒋兴哥讲： 人哋唔系话有发电机咩？再讲啊，雷电系不可抗力嘅因素，亦都可以理解嘅。 沈力啊冇讲嘢。呢阵时，阿祥同埋阿豆腐已经将三十几支嘅蜡烛啊点起晒。将成个厅堂就笼罩咗喺一片吉黄色嘅光云当中。呢阵时个门啊关住，已经啊听到外边咧打雷闪电嘅声，沙沙声嘅雨声都好大，预示住一场持久嘅山雨。应我哋嘅要求，阿祥都放松咗一啲。豆腐话外边啊雨大，叫阿祥呢亦都唔好咁正式啦。几个人就坐喺个梳化上边倾偈。闲谈当中，阿祥听我哋提起咗七号嘅温泉馆，神色忽然之间就紧张起上嚟。我亦都算系阅人无数，即刻睇出呢度其中肯定有猫腻。跟住我问阿祥话：你呢个七号馆系咪有啲咩秘密呢？阿祥啊零零头，即刻话系唔知道。沈立啊讲：你哋喺度上班仲能够唔知道嘅咩？豆腐冇出声，虽然讲话精神恢复咗一啲，但系真系好似冇以前咁活跃啦，时不时都会走神。呢下子好似佢又是神游天外噃。我啱啱想开口转移话题，忽然之间房间里面啲灯啊即刻亮晒起上嚟。从停电到而家就唔使十分钟，效率都仲系几快嘅。家下系晚上八点几。阿祥问我哋有啲咩安排，并且详细咁介绍咗几个呢个行宫里面夜间嘅娱乐节目。大家第一日嚟到，白日里面有啲疲累，所以而家亦都无心玩乐啦，就打算做一啲瞓觉养足精神，听日再好好玩亦都唔迟，反正仲有几日。就喺呢阵时，阿祥腰间嘅微型对讲机突然间着咗下，跟住阿祥开启咗蓝牙接收，好似发生咗咩事。佢嘅神色一变，讲： 啊，好好，我知道啦。 我睇佢嘅神色好似有啲唔啱，好似出咗咩事咁。未等我发问，就听到阿祥话俾我哋听，雷电呢就损坏咗一啲娱乐设备，今晚就唔方便使用。再加上今晚嘅雷雨好大，就嘱咐我哋又唔好出外边。作为道歉呢，行宫会俾我哋系结账嘅时候打个折嘅。我哋亦都冇咁多心，反正本来冇打算出去嘅，於是岌头表示同意呢。阿祥跟住就自己走咗啦。呢阵时就听到沈立讲：你哋唔觉得有啲奇怪嘅咩？呢个服务员。蒋兴国就唔明所以咁讲： 几唔错嘅人啦，点会有啲奇怪啊？ 顾美女就一直坐喺嗰个沉默不语嘅豆腐身边，佢系警察， 观察力呢就好敏锐嘅。喺呢阵时佢开口讲啦， 头先嗰个人隻手喺度接手机嘅时候就震咗两下，神色嘅慌张，好似係出咗啲咩大事咁喎。 蒋兴哥讲，咁可能係工作上边出咗啲问题俾领导闹啩。文文另一拧头讲， 从我哋今日到而家呢度，佢一直就跟住我哋，边度有咩机会犯错啊？再讲，就算真系工作中出咗啲咩问题，一个成年人亦都唔应该咁细胆至啱噶。 顾文文佢收长嘅眉头啊，皱咗一皱。大约佢系出于警察嘅直觉，佢咧就讲： 我觉得咧系呢一个行工可能出咗啲咩事啊！ 话音刚落，我哋嘅门突然之间喺外边就被人哋打开咗。入嚟嘅就系头先啱啱离开嘅阿祥，佢身上嘅衫有啲湿，喘住大气就睇住我哋。一时之间，我哋又觉得有啲郁闷，豆腐亦都觉得奇怪。终于又开口咁讲：，喂，阿祥啊，你究竟点解又翻嚟嘅？阿祥就将个门啊关翻上，行到咗我哋嘅旁边，目光啊转向豆腐咁讲。 哎呀，呢件事呢我就唔应该同你哋讲嘅，不过几位老板嘅人都唔错，我想同你哋提个醒。呢几日呢我哋呢个地方就唔系几太平，我知道你哋而家只系交咗押金，最好呢听日就走啦。至于其他嘅嘢我就唔系好方便多讲啦。 呢几日唔系太平，我一时之间就懵啦，心谂究竟咩回事啊？我难得咁出嚟度国家，想等自己啲兄弟开心啲啫，点解呢个咁嘅服务员喺度拐弯抹角啊？提醒我哋要我哋走。阿祥讲完，跟住转身准备走。我唔系个咁客气嘅人，边度能够好似俾人哋当马骝咁玩呢？于是我将佢一拦，我讲。哎，开门做生意边度有好似你咁将外人推出去㗎。我哋花咗一半嘅时间喺个路上，咁唔容易先嚟一次，就係按个摩食个饭就冇事呀。哎，你最好同我哋讲清楚㗎。阿祥呢就面露难色，佢又几后悔咁，睇嚟佢后悔自己唔应该嚟多嘴。而而家俾我咁一拦住，佢即刻就面露苦色。豆腐就好冇瘾，佢又讲：哎呀，老陈，你又唔好难为人哋啊！翻去就翻去啦。我啊心谂呢下子我啊落咗血本带你出嚟玩，为嘅唔系而家咁灰溜溜翻去噶噃。蒋庆国同埋沈立咧就唔明白其中嘅缘由，但系顾文文啊知道嘅。佢听完我讲，佢同豆腐讲：， 唉，呢啲事你就唔好理啦。我哋呢系喺度维护紧客户嘅正当权益。 阿祥见到我同阿顾大美女都唔松口，入库呢系一定要搞清楚嘅咁嘅样，佢不由得啊叹咗啖气，喺自己嘅面上啊打咗一下，自言自语咁讲：， 哎呀，真系叫你多嘴啊！ 跟住佢又讲：， 唉，我话俾你哋听啦。你哋呀千祈唔好讲出去呀，唔係呢我就肯定被炒鱿嘅。 佢跟住就睇咗豆腐一眼讲： 我头先呢之所以返嚟，主要係觉得呢一位老板嘅人呀好。我哋呢喺呢个地方工资就几高嘅，服务呀好，但係比起旧阵时嗰啲奴才呢就仲下贱嘅。嚟到呢度啊，都系啲咁嘅富商显贵、恃高气扬嘅，好似你哋咁和气嘅呢，就真系唔多见啦。所以我先半路啊翻嚟讲多句嘅啫。 停咗一阵间，佢又继续讲： 之所以叫你哋走系有原因嘅，你哋谂谂啊，呢几日系咩日子嚟噶？ 我回想咗一下，突然之间心里边啊打个突，咁先谂起。再过两日就是中元节，亦就是七月中，民间所讲的鬼节。老实讲，七月中鬼乱窜，相传这一日鬼门关大开的日子来的。在这一日里面忌讳的是出行和夜归，避忌是讲那些不吉利的话，更加避忌是那些怪力乱神的事。唔系呢就好容易引嚟嗰啲唔干净嘅嘢。 不过呢啲咁嘅忌讳喺呢个乡下里边比较讲究，喺农村一旦到咗中元节嘅前后，家家户户一入夜就落锁瞓觉嘅。不过喺城里边就冇呢啲避忌，因为城市夜晚黑嘅灯火通明，而且人烟稠密，阳气好旺，所以有啲咩猛鬼啊咁都唔会上街嘅。我记得以前喺乡下嘅时候啊，爷爷仲会讲究呢一啲添。后嚟我一个人嚟到深圳呢一边，灯火繁华，早就唔记得晒呢啲秘忌啦。于是我讲：，诶，莫非你讲嘅系中元节？阿祥一听到啊，岌咗下头讲：， 哎呀，我哋呢个行宫呢建咗就有三年，系一个大老细嚟投资嘅。据说呢喺修建嘅时候啊，总系出事，死咗几个工人啊，所以呢动工到咗一半嘅时候，呢位大老细就请咗个风水师嚟睇过，话呢度风水又唔系几好喎。啊，具体究竟点唔好，我都唔系好清楚嘅。风水师傅话呢系唔能够继续起啦，但系工程都已经喐咗一半，各方面嘅关系亦都打通咗，停低落嚟就梗系蚀晒钱㗎啦。所以大老细就唔同意，叫风水师就帮我哋改一改。咁一改就有咗呢一个咁嘅七号温泉。 阿祥嘅话就彻底将大家嘅注意力都吸引晒过去。连住埋一豆腐啊，亦都竖起嘅耳仔啊，神情专注咁听起上嚟。于是我讲：，唉，咁你继续讲啦。阿祥有啲奇怪讲：， 诶，唔通你哋唔觉得惊嘅咩？ 沈立话讲：，风水我唔信，不过过两日就真系鬼节啦。呢地方有啲偏，人亦都少，唔似得好似城里边咁灯火辉煌。啊，你咁一讲啊，真系觉得有一啲发惊。 长兄哥讲：，诶，鬼怪啲嘢都系无稽之谈啊，用嚟呃人嘅。 阿祥零零头，佢又话：， 我以前呢都以为系呃人嘅，你哋接住听我讲，你就明㗎喇。 跟住阿祥接落嚟嘅话，的确系让大家即刻觉得背脊嘅凉浸浸。呢、这个地方嘅风水又唔好，因而行宫喺修建嘅时候呢就受到咗风水大师嘅指点，就做咗一啲改动。改动嘅关键位置就系呢个七号温泉馆啦。阿祥只系嚟打工嘅，自然就唔识得咩风水嘅嘢，所知道嘅内幕亦都唔多。嗰、那个咁嘅七号温泉馆同其他嘅馆有啲咩唔同嘅地方？是唯一比较特别的就是位置，因为讲究回归自然，所以七号温泉馆啱啱就位于在一片灰黑色的巨石的下边，而在石下边就是一个天然的贝壳形的水池。